等我五十的时候，我一定能出人头地，飞黄腾达。这崔氏苦笑了几声，五十，你这话自打咱结婚就开始说呀，二十来岁你说三十岁能出人头地，等三十了你说四十能飞黄腾达，现在您四十了又说五十能够发迹，我听够了，这些话呀你自己留着听吧。朱买臣痛苦地摇摇头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对我怎么这么绝情呢？等我当了大官，咱家这日子就好了，这么多年都熬过来了，你就真不能再等几年，就算我求求你了不成吗？崔氏这时候也急了，朱买臣，你这休书到底写是不写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媒婆已经给我找好婆家了，就是邻村的陈木匠，我是铁了心的不跟你过了，这休书你要是不写，我就死你面前。此话一出犹如惊天霹雳呀，朱买臣脑子里边一片空白，他万万没想到崔氏自己竟然找好了下家了。看来这崔氏酝酿着离婚不是一天两天了。朱买臣欲哭无泪，一个被自己老婆休了的男人颜面何存呢？朱买臣又将如何面对未来的生活呢？咱们下回去说成语系列第十九集接着和您聊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。 我是京津冀之声节目主持人徐敏，京津冀红色足迹，我向您推荐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。平西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北京市房山区十渡镇十渡村南，距北京市区约100公里。馆内展出的是以平西抗战史料为主要内容的抗战历史长廊，馆里众多的文物、照片、资料向人们讲述着平西人民这段光荣的历程。馆外有平西抗日纪念碑、百名抗日烈士碑林等活动场地，是一所集宣传、教育、参观、游览于一体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庆祝建党百年，传承红色基因，砥砺奋进十四五，共创美好新时代。 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，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。京津冀之声，去立新声，壮伟启程，发布权威信息，展示发展成就，推进创新协同，服务民生福祉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， 高8881次列车从清河站发出，经过26分钟运行，便可到达延庆火车站。列车一路飞驰，景物稍纵即逝。然而，如果透过时间的放大镜去观察，我们会凝视岁月深处